来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小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端午节呢，昨儿已经过去了啊，我们这个笑谈名家贺端午啊，还在持续两天为您播出我们新近录制的相声名家的剧场实况。特别是呢，我们这两天还为大家精心准备剪辑了我们录制的梁小楼先生诞辰110周年曲艺专场的实况录音。那么这场的名家荟萃的这些节目呢，也是首次在空中笑林播出。今天呢，为您展播的是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佳作，我们下半时段听啊。那么上半时段来听什么呢？我们听一听千祥老师的两位爱徒啊，李云飞、叶鹏合说的新卖布头，这也是我们今年刚刚录制的节目。这个作品呢，您既能够听到传统相声卖布头当中的很好的元素，老北京的叫卖，同时呢，您还能够听到新的时代元素，尤其最后那一段吆喝，哎，信息量非常的大，听起来是颇有意趣。我们请出李云飞、叶鹏为您展现这段新卖布头。 巧搬桌椅，哎， 好啊， 不错， 特别高兴。 对， 参加这个青年才俊的演出， 这是连续好几年了。 对， 嗯， 你看形式啊， 啊， 我们俩这也比较传统， 像传统相声， 啊，像传统相声。 对， 前面的都是穿西服，我们俩是为愿意穿长衫，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看刚才主持人报这个节目啊， 啊叫 新卖布头。 对了， 啊，它脱胎于传统作品。 哎， 我们愿意呢拿这种形式啊，表达我们对传统作品的这个尊敬。 那没错 啊，在座的都是相声的爱好者， 那肯定的， 好多老观众 啊， 原来比如侯宝林大师， 嗯， 常宝霆先生等等人都表演过卖布头这个作品。 没错， 在有对有听过的吗？您可以 有吗？ 有啊，那行了， 耳熟能详。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老北京的吆喝。 对呀， 介绍这个东西 啊， 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 啊， 什么叫新卖布头啊？ 什么呢？ 你得先学老的， 得会老的， 先得继承传统。 对， 这是应该的 啊。 可是有的演员呢， 有的演员呢， 他就不继承。 嗯， 有的演员呢不学习，有的演员呢， 等会儿，有的演员就是说我呢。 我挡着你都看见了， 这挡着哪儿呢？这都出卖你了，别去，你干嘛呀你？别这样啊， 嗯，有的演员吧，这方面 也不行啊。 有的演员吧，这方 面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那怎么着能行？ 你别指我， 不让指， 别指我。 是的，这人 真是， 哎， 嗯， 有的演员吧， 这个也不行啊。 我这么点小眼儿你都发觉了， 多新鲜！我说他站边上，我都知道干嘛呢。我告诉你，那眼睛得翻过去。 这有的演员这方面就薄弱。 是干嘛？你别老说我行不行？你别老说我行不行？ 那怎么 就最次？我怎么最次了？啊，我怎么次了？ 吆喝你没继承啊？ 谁说吆喝我继承的最好？ 老北京吆喝你能会吗？ 当然了， 我吆喝一个你都不知道是卖什么的，你能叫会吗？ 这话太大，我告诉你，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卖什么的。 这吃了卖什么的？ 哎，你来一个， 听这卖什么的？ 你啥呀？你这来，你 挖。 这个这 卖什么的？ 这痰桶该刷了。 哎，诚心吧，这叫 你干嘛干张嘴不出声啊？ 应该的， 出声有腔有调的呀。 出声啊？ 啊， 出声不能这么干咬。 那怎么着？喷湿了腰吧？啊， 就说的话我就说清楚了。 嗯， 哎，我要一个。 哎， 你要不知道怎么办 啊？ 怎么办？ 我要不知道 怎么 这么着，你今天吆喝一个，我不知道你这是吆喝什么的， 怎么 磕头拜你为老师， 收了。 收了像话吗？ 你不是提出这要求了吗？磕头拜你为老师，我说收了。 什么叫收了？你还没吆喝呢。 我吆喝啊，我吆喝，听着啊。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你刚才说的清楚啊。你要吆喝一个我不知道，磕头拜你为老师。 对呀、啊。 你吆喝一个我要知道，这怎么算？咱说清楚了好不好？ 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不可能！ 为什么呀？ 我吆喝一个 啊！ 我吆喝一个 啊！ 万一啊 啊！ 万一你要能知道， 怎么样？ 照花抓药。 哎， 我也磕头， 对， 拜你为师娘。 是， 这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的？ 师娘像话吗？ 应该呢。 师傅， 我有师傅啊。 师娘呢？ 跟人跑了。 你拿我填房来了是吧？你是人话吗？ 说那话都没用。 你赶紧吧， 这枪火吗？这不就是？没什么新鲜的。 注意听啊！ 卖东西吆喝有什么？ 注意听，卖东西 快点吧，等不及了，来， 哎，走， 包圆去吧，包圆去吧，包圆去吧。听见了吗？跪下，磕吧， 包个圆就跪下呀。 我 告诉你，别来这套！我要吆喝一个，你也不知道卖什么的。 不可能！ 听这个，两块钱一个，两块钱一个，两块钱一个。跪下！ 不是，这我也不知道卖。 多气，这全话佐料，知道吗？ 应该的。 咱得来正经的，好不好？ 上下就是高矮 音的。你来一回吧。 听这个， 快点吧。 哎，买大小来， 来小金鱼喽， 绿瓷盆啊， 绿瓷。 你说的小金鱼 啊，我说的绿瓷盆都有大小啊。 对， 哎， 再来了， 石头 做一馒头， 破羊铁壶啊， 我又俩呀， 硬面的 饽饽 馒头， 你这你这你这， 我怎么了？ 你这倒好，一马俩脑袋是吧？ 你有本事你也一马俩脑袋， 我也一马俩脑袋， 我就是卖， 你就不知道 来呀？ 听这个，哎，江米小枣哎， 粽子和切糕。 您这倒好，又改两头堵了是吧？ 你有本事堵我呀！ 我堵死你，知道吗？ 我就是卖什么？ 你赶紧， 你来这个， 来， 哎，粥啊！ 哎呀，大米粥啊，小米粥啊，红豆粥啊，绿豆粥啊，棒子面粥啊，棒子渣粥啊，皮蛋瘦肉粥啊，哎，就白面的粥啊，粥啊！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 怎么了？ 这把你牙崩了！ 你看这不诚心吗？ 谁诚心、 啊？还敢板？别再整整我，还敢板？你听最后一个了吗？ 怎么了？ 白面粥，你们家天天喝酱子是吗？像话吗？白面粥， 你甭管着，我告诉你，我会这个 啊！你会这叫记问之学。 那你呢？ 这都传统里边的了。 哦， 传统里边的了。你比如说 啊， 卖菜的， 卖菜怎么了？ 会吗？ 当然会了。 会吗？ 吆喝一个， 一个扁担 啊， 前后两个箩筐， 嗯， 里边十几样、二十几样青菜， 哎、 一口气吆喝出来就跟唱歌似的，那么好听。 我给你来一个， 你来， 我准比李然强。 你来， 你来，告诉你啊，听着啊， 你比着人、啊， 哎，香菜啊，青椒。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嘞，香椿了蒜儿嘞，好韭菜哎呀！ 怎么样？ 你看看这热情。 怕什么？怕什么？ 我都佩服我自己。 怕什么？ 我真好。 助长歪风邪气是不是？ 什么叫助长歪风邪？就是好，知道吗？ 怕什么？ 啊？ 你看，我问你， 你说。 什么时候的卖菜的？ 过去解放前旧社会卖菜就这么吆喝。 老北京卖菜 啊， 老北京有大棚吗？ 那没有， 没有大棚。 对， 香菜， 香菜， 辣秦椒， 对， 高葱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了芽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我没让你当复读机，你知道吧？你重复一遍也没用，你知道吧？ 香椿 怎么了？ 什么时候成熟？ 三四月份。 对、啊、 哎， 三月底四月初、啊、 春天， 哎，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啊，它里边这个硝酸盐含量就超标了、 啊、 在储存过程当中很可能转化成亚硝酸盐，从而引起食物中毒，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这是养生堂节目、啊、是吧？ 你明白这道理吗？ 我明白，这管什么呀？ 茄子什么时候 成熟？茄子怎么了？ 茄子是六月份到八月份成熟 啊。 这个茄子呀、嗯，在开花授粉之后，早熟茄是25天挂果、哎，一般的茄子是60天到80天挂果、哎。你明白这？ 您是一个农业学家是吧？ 我就问你 啊， 不是一个季节的东西， 哎， 怎么搁在一块卖的呢？ 他 没有大棚啊！ 是是， 他这不都你说的吗？ 这不，他就那么他就那么吆喝的， 你看看 那么吆喝的，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没有研究，这人就在这儿。 你有研究？ 没有研究、 啊、 学会了这个旋律， 嗯， 卖点新的东西。 卖什么呀？ 你看那天， 嗯、啊， 我在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 嗯、啊， 门口 怎么样啊？ 一小伙子， 嗯、 啊。准是相声爱好者， 为什么呀？ 会这旋律， 会这旋律， 会这旋律 啊、 嗯！卖他那车 怎么卖的？ 一捂耳的 啊 ！QQ， 桑塔纳嘞，别克宾利、法拉利，买马自达，买福特、老福特、新福特、劳斯的、莱斯，还有二手的 什么呀？ 摩的。就这么吆喝的 哦，改摩的了， 就这么吆喝的 哦。 你看看，用这个老的旋律、 哎、 卖点新的，要没研究就在这儿， 也就这么一个，知道吧？也就这么一个，行， 就这么一个， 嗯， 多了， 就还有 卖十三香的， 怎么了？ 会吗？ 靠，你会吗？这是卖十三香的，唱上去了更容易了。 你来， 我给你来一个卖十三香的，你看啥？哎，就那个 啊。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缎，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啊，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那十三香，那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那煎炒烹炸味道美呀，鸡呀鱼肉都盆盆的香，打动了仙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哎哎哎， 这气死他，气死他， 来吧， 完喽， 哎，巧了， 巧了， 你完了， 你嗓子完蛋， 哎，小同志， 我问你， 你怎么了？ 干嘛的？ 卖十三香的， 卖十三香的。 对了， 他可不是现在那个成盒的王守义十三香啊， 这不是超市呢。 过去 啊， 农贸市场， 嗯， 菜市场， 对， 一个一个兜在那卖 啊，对， 他站这儿， 嗯， 小小的纸儿啊，自城管马上就过来。 那时候有城管吗？ 再说了 啊， 卖一天， 嗯。 早上8点是这调门啊？ 对呀、 啊，小小的纸儿啊，到下午4点半呢， 一样， 还一样，谁有这么好嗓子呀？ 嗯， 到下午4点多， 什么样、啊？ 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包含菜， 哎， 早吃着，大酱油大，包着 我， 白吃着，包饭着，吃吃， 哎我， 我的， 哎呀， 站站不，我真来不了这个，你知道吧？ 你再憋死， 还是的呀， 嗯， 还是的呀。再说了， 嗯， 这个旋律是真正卖十三香的吗？ 那不知道， 还这是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 还看那节目呢啊！ 记住这个旋律 啊， 卖点新的东西。 不是这个卖十三香，这准备又卖什么来着？ 谁说的、 啊？ 那天， 嗯， 西单， 嗯， 手机大卖场， 哦， 看见小伙子 卖。 卖手机的呀， 用的是十三香的， 准是相声爱好者。 为什么呀？ 会这个旋律 啊、哦？他怎么卖的呢？ 哎，看这手机啊， 啊、 嗯，小小的手机四四方方啊，能打电话，它能上网，三星用它屏幕奏大，苹果用它的屏幕长啊，手机到了诺基亚，安上个锤瓣，它能凿墙啊，送话费送时长，还帮您把这软件来装啊，装上了 QQ 能对话，装上了淘宝购物忙，装上了微信心常摇晃， 怎么样啊？ 没准能摇着一个大姑娘啊！哎呀， 你也太 有点意思，这回我也得摇摇去。 哎，千万别信这个。 为什么呀？ 我都甩丢了三块表了。哎， 嗨，这位实诚 不好使了，等于 也就这么一个了。 谁说 其他的不行啊？ 最好听的 什么？ 卖布头的， 卖布头好听啊！ 卖布头的啊，会吗？ 你瞧，你就来了， 又来了啊！ 老得说我这 会吗？会吗？ 就那个嘛，哎，摇晃着卖，挨了吧？摇晃着卖了吧？摇晃着卖了，就是不打假儿的。看完那一桩，再来这一桩，这个桩桩见了见的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你瞧瞧这个布，你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哎，这是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白布不掉色呀！ 哎，我刚才正在表演，你为什么拦着我？ 我都得把地儿给它空出来，你看了吗？ 这怎么了？就 你一人表演挺投入的呀。 卖布头的，卖布头的。哎，卖布头，多好。侯宝林，常宝霆，就是， 这叫本色白啊？ 这可能是让茶叶染了吧？这是， 或者这不黄的吗？这不是？ 他这我们这显得富贵，这色儿 显得富贵啊！我问你， 你说吧。 卖布头过去是不是个职业？ 当然是个职业了。 指不指这吃啊？ 当然指这吃了。 指这个吃，卖什么色的布头？ 白布， 还有呢？ 黑布， 黑白布头， 没错， 就卖这俩色儿就能指着这个吃，其他的呢？ 其他没有其他的， 五颜六色，其他色的布头，作为蓝色的大褂怎么办呢？ 没听说我们这卖布头里头就这两个黑布白布，没其他的。 刚才好多观众听过卖布头，就这俩。 对呀、 那是过去。 那现在呢？ 新卖布头吗？ 怎么新法啊？ 五颜六色都得卖呀、 你准备干嘛呀？ 各个颜色都得有啊。 什么意思？ 各个颜色都得有 的布头， 与时俱进吗？ 你能行吗？ 没问题、 各位，咱鼓鼓掌，让他来一回怎么样？ 来一回啊！ 来一回， 大大的卖， 各个颜色都得有，没听说过。 哎，你来吧， 来吧， 摇晃着卖，挨了吧？ 还是那词儿， 摇晃着卖了吧？ 是， 摇晃着卖了吧？ 哎， 摇晃着卖了吧？ 哦， 瞧瞧这块布， 是， 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 白布， 这是一块红 红的， 怎么这么红？ 怎么那么红？ 它怎么这么红？ 是啊， 它亚赛斗牛布，它好像火箭熊。那曼联队的球衣都没有这么红，就好像天安门广场上红旗飘来罢了。它怎么这么红啊？ 怎么这么红、 是小白兔的眼、那仙鹤顶上红，这搜狐的小狐狸没有这么红，哪个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罢了。它怎么这么红、 怎么红？ 光说红的也说不尽它。在那赤兔马上坐着这位大刀官上，红脸的赵匡胤，酒醉桃花宫，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在那拉菲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啊。怎么这么红、 怎么这么红？ 咱不提这种红，咱抄起了一块橙 橙的，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啊。 它怎么这么橙啊？ 这么橙 是梵高向日葵， 够橙 万圣节的灯，那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这么橙。那个千里眼、顺风耳啊、葫芦娃、二娃都没有他这么成、咱不提这种成、咱抄起一块黄 黄的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有什么呀？ 有这小麦玉米粒儿， 不错， 香蕉柠檬、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这秦叔宝喝酒、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上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 够黄了。 他怎么这么黄？ 怎么这么黄？ 怎么这么黄？ 是啊， 是故宫的琉璃瓦，那皇上的大麻罐都没有他这么黄了。咱不提这种黄了、咱抄起一块绿 绿的 绿色的东西，我再提上一 点。有什么呢？ 有那冬瓜配青提， 哎， 库尔勒的梨，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剩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雕着腊八蒜就窜进了邮政局了。他怎么这么绿？ 是啊， 咱不提这种绿， 提什么？ 咱单提这种布。您买回家里去，便宜了国安的那些好球迷 啊。 是咱抄起一块青 青的， 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 什么呢？ 它出自兰草，雨过天青，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他也留美名啊。在马嵬坡前，有一片草青青，在那白瓷上边画青花，出了个青花瓶啊。咱不提这种青， 还有啊， 咱抄起一块蓝 蓝的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尽 它。 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呀。那景在蓝上画翠鸟，扑棱棱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边扎呀。咱不提这种蓝， 还有， 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那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割，在那旁边还长出来了紫罗兰两颗呀。咱唱完彩虹色， 还有， 再唱一块花 花布。 花花世界呢，你来看看吧。 有什么？ 这大包袱系上它是含辛旧嫁。大包袱打开了，天女散花。七个色的搁在了一块布上，做一件花色的布垃圾，你来看看吧。 好看。 那天上有彩虹啊， 好啊， 这地上有鲜花。 哎， 那爸爸爸爸一家子遇见了葫芦娃娃。 哎呦， 那香水百合，那是一种花吧？ 对对对。 要说花的，你比不过 他。还有我呀， 现任的丈母娘她。这儿就有仨， 别说了你。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云飞、叶鹏二位为您带来的新迈步头啊，这么一段相声作品。我们上半段的空中笑林，那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下半时段为您播出的是纪念梁小楼先生诞辰110周年专场曲艺演出当中的实况录音。我们请出李云飞、叶鹏啊，他们的老师相声名家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那段他们的拿手作品京剧漫谈。广告之后咱们再见。

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4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有些轻雾，随着气温升高，雾气会逐渐消散。白天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上午能见度逐渐转好，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一般，午后日照较强，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比较闷热。今天浮云很快消散，日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显经典，徒弟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端午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笑谈名家贺端午这个小系列节目啊，还得继续啊。我们为您播出最近我们录制的相声名家剧场实况。下面要为您请出的是祥瑞组合王千祥、李增瑞二位，我们也继续为您播出纪念梁小楼先生诞辰110周年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这也是这组实况在我们空中笑林的首播。梁小楼女士10岁拜师学艺，12岁就获得了铜龄昆星的称号。作为一位女演员啊，在她青少年时代上演金戈铁马的段子、三国的作品就得心应手，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应该说梁小楼是同时代的女演员当中成名最早的一位，也曾经被刘宝全赞誉。1953年梁小楼被安排到中央歌舞团说唱组工作，1957年北京市办起了民营公助的曲艺训练班，梁小楼主动舍弃了国家表演团体的高工资和地位，几次要求去教学，最后调入了曲艺训练班任教。北京曲艺界的几代人呢，应该说都受到了梁老的爱护和亲切的指导。那么下面要登台为您表演的是王千祥、李增瑞，他们呢也在表演当中啊，非常的感念

考一字儿。 比方说，这是一张纸 啊， 也没带笔，就拿手指头当笔。 嗯， 注意啊，认真看啊。 您写、 啊，从这儿起笔 啊， 走到这儿顿笔 写啊， 完了， 这就完了。 这字儿念什么？ 这字儿 啊， 念一，对吗？ 哎呦， 怎么了？ 连一都认得 啊？认得，认得，不认得这字儿，我成傻小子了。认得 啊，这字是好认 啊啊！ 注意啊，现在这不是躺着呢吗？ 是啊， 走。这念什么？ 立起来了 啊！ 阿拉伯字母还念一， 是阿拉伯字母也认得 啊？认得，认得，认得。 看住了， 嗯， 这一不动 哦， 我在这一后头加一个圈儿， 十啊， 加俩圈儿， 一百， 仨圈儿， 一千， 四个圈儿， 一万， 五个圈儿， 十万， 十万都认识， 有什么呀？ 看住了啊，这五个圈不动 啊， 把这一拿下来。从这边穿进去，这边不出头，这念什么？ 这不认识， 不认识了吧？ 念什么呀？ 糖葫芦， 去你的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王千祥、李增瑞、祥瑞组合为您带来的京剧漫谈，还有一个返场的小段。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门市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您欣赏一个京韵大鼓的小片段。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京韵大鼓艺术家崇玉杰先生是梁小楼先生的高足，在这个纪念晚会当中呢，他也表演了梁老师的代表作品《双玉听琴》。返场的小段是《草船借箭》片段。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崇玉杰表演的京韵大鼓《草船借箭》的小片段。